老闆，我跟幾多錢啊？ 兩毫半啦。哇，咁多㗎？都唔係貴啦，唔咁。 唔該，你找翻嚟。 哦，我一七毫半，打藥都係唔抵啦。 唔該曬。 唔使唔該。 你推我俾嗰兩個錢嚟嚇。多謝。你揾咗佢，你揾翻條人救佢啦。 哦，邊等下？ 哦，謝謝。 阿全哥。 我啲幾父子以前跟一個做戲嘅大老官去南洋做戲，點知都俾人查出佢係吹大煙嘅，咁就打翻轉頭，我條子咁就流落係烈士咯。 係玉生，如果唔去過外埠撈嘅，又可以喺省城揾食嘅啫。有我導有船肯照你啊，你無需嘅。嗱，我而家介紹單生意俾你，因為正月初七人日呢，我哋嘅士頭一定要請佢哋師翻屋企採青嘅。嗰日啊，就係我哋士頭嘅老太爺生日啦。 初七人日生日， 冇錯啦。因為佢時辰好啊，所以條命就更好啦。所以我嘅仕途呢，就係名滿西八方運輸大王嘅太子爺啦。 師傅啊，係咪想介紹我啲幾父子佢嘅府上無師啊？ 係就係，不過你哋又冇百師嘅噃，我哋仕途唔知歡唔歡喜。如果你俾我揸曬主意呢，我同你介紹呢單生意呢，一定得嘅。個仕途好聽我話㗎。 咁如果咁你點還點好啦？ 剛才 我還給他喝了，現在好很 多了。這個是你的女兒？是啊，這個是我的 大女兒。正啊， 看什麼？快點叫全叔吧。 全叔。 玉山啊，你有個女兒生得這麼漂亮，原本就不用怎麼捱的呢。 有什麼用啊？ 爹 啊， 碗藥啱飲 㗎 啦， 趁 熱飲咗佢。 係玉山， 係 玉山， 係 玉山。 張 生， 玉山， 太叔， 發咩事啊？ 你跌親 啦！爹啊！ 家姐，唔好難過，命運整定係咁樣折磨我哋嘅，我哋咬實牙根捱落去啦。大叔，唔該你幫下我，好嘅入去啦。 好好好。 快点， 放 喺度啦！ 命运系要咁样折磨我哋，我哋要咬实牙根挨落去。 唉，真系越穷越见贵啊！ 全叔， 啊， 有冇办法同我借几个银钱？ 借钱？办法系有嘅，不过要纳利嘅噃。 为咗强姐只手。我唔想佢殘廢，就算納利我都要噶啦。 你咁樣做係啱嘅，不過呢筆錢要你本人負責噶噃。 我應承你。 揾到啊！ 啊咩啊？ 都同幫執咗出嚟之後咧， 誒誒，你騎住我，點執啊？ 嚟嚟嚟！ 你慢㗎。阿 珍啊，掟翻工上嚟啊！ 喝 過那些馬蹄水啊？ 喝 一啖 就喝 了。好東西啊，喝過長命百歲啊。好事吧？沒事 吧？沒事吧？你笑什麼？ 你叫我做咩啊？ 师傅，师傅， 阿师傅啊，你睇下嗰只白鼻牛。阿师傅啊，我啊以为我就论尽啦，系嘛？原来二牛做论尽过我喎，吓。 唔系啫，咩人都系白手碎，咩咩咩啊？ 喂，我哋湿手巾，睇二牛抹下个面，睇到系咪啊？ 啊，師傅啊，我正話飲啲抹地水啊，飲到我嘔啊！阿飯斗啊，快啲去攞啲抹地水嚟同佢抹下。哎呀，喂，阿鳳腿，喂，你抹。 救命啊！ 喂，冇嚟喐手喐腳喎，知唔知呢度係咩地方？ 我哋打人都要揀地方嘅咩？唔好講呢度係醫館啊，就算係寬海衙門，我哋要打就打。 喂，老爺，翻返嚟，翻過嚟， 翻過嚟啦！ 執翻，執翻佢啦！ 有我啊！ 喂，做咩？喂，停手！ 喂，喂，喂，喂，咁樣做法只係假兩啫喎！ 呢處嘅 壽橋堂， 壽橋堂。修橋堂，哈！算我見識少啦，你哋邊個主理㗎？ 哼！我哋正堂主袁添十，副堂主叫鐵橋二。 咩話？鐵橋三就聽過啫，邊有人叫做鐵橋二啊？ 鐵橋三見到佢都要認係細佬啊，唔係嚇你。 你既然咁巴閉，點解打交就追到入我寶芝林？ 寶芝林？ 你啦， 哼，唔使理佢黄飞鸿又话陆飞鸿，我哋堂主话过，天大事有佢照起，冇人先。 我 死僆仔，我名嘴如今咪初杂职出嚟办事，唔好左头左势喎。 吓，佢有职噶喎。阿二牛， 嗯， 问下佢咩职咧？ 好啊，王辉，你几多品噶？ 双花红军。 啊，双花红军咋？啊，哎，我黑皮裤啊。 吓，乜嘢叫黑皮裤啊？ 风吹都唔入，点解啊？ 系啦，即系佢话你吹咩？哎呀！ 估唔到嘅社會又多翻一班咁嘅爛臭蟲，壽橋堂，我話壽頭堂啊真， 係啊， 點啊點啊點啊點啊點啊， 佢詆毀我哋堂主，喐手啊！ 好啊， 打傷有醫藥費，若果掛彩有包， 喐手， 報名。 阿佳，阿牛，你兩個唔好喐手。阿叔话真系难， 咩师傅？ 你哋可以同佢反啦咩？ 吓，叫我哋三个可以同佢反啊？啊，师傅今日咁上面，冇几可喎吓。喂，老友记，呢趟我唔会同你反噶吓。阿珍、阿兰、齐啦， 嘿，啊， 呢班失咗教育嘅小虫，一方面我又可怒，一方面又可怜，佢居然有胆到嚟呢处扰乱社会。 哎呀， 所以我俾啲厉害睇边个包庇佢哋嘅。 嗱，九点头自尊味，先杀咗佢头，再揭佢个底， 冇错啦。吓，埋面啦。阿師傅啊，你教我呢口鳳眼洗得化，我一除打 落佢個歪嘴度咧，變咗個歪鼻魚啊！阿叔啊，你係得嘅嚇！哎呀！哎呀！喂，起身啦！阿蘭，你係得嘅，跟佢啦，唔係師傅點會俾得我哋砌佢啊？ 師傅，師傅。 好。嗱，我时常教你哋学功夫，你要学生功夫，唔好学死功夫。所以时常叫你哋自由搏击。如果唔自由搏击咧，好多功夫亦唔自卫到嘅。头先我专登叫你三个开咧，呢种叫做实习。好彩你哋都留守，啱嘅。好咧，你翻嚟休息下，先生。 啊， 多谢王师傅救命之恩。 唔该， 唔 该。阿叔， 啊， 斟茶。 哦， 清楚。你贵姓名 啊？我姓系，我系外省人，流落喺呢处嘅。 哦。 因为我个细仔俾车车伤咗个手，同桂李王借咗50同我个细仔医手。 同桂李王借你钱啊？ 系。 错。喂，你做嘢啊？ 系。 你咪立咗好多息？ 系咯，每日要立5毫子噶。 哇，王师傅啊，咁容易发达噶？ 都是我的女兒不識事，跟桂李王借了錢，以為借了錢就可以醫回好個細佬，點知家搞成這樣，她怕了負累了我，她偷偷地走了，現在我又不見了一個女兒，又背了一身債，我兩個小孩又受了傷，我幾十歲流落異鄉，你說我痛苦不痛苦啊？ 是老哥，不用那么伤心。至于你的千金呢，我王飞鸿尽我的能力来访他，这访不访到我不敢答复神明。我问声你了，比如你两个公子伤成怎样？ 都是被车伤的。 哦， 饮茶。 比如紧要不紧要呢？ 我看都挺紧要的。 咁樣啊，阿叔 啊， 你馬上攞個藥箱出嚟。 啊， 我義務同你醫好兩個仔嘅。 咁多謝王師傅。 王師傅， 王師傅 好， 我係連德慶老爺派嚟嘅。 有咩貴棍呢？ 佢請你去睇睇牛啊。 哦，好。阿佳啊，你同馬牛跟住佢去啦。 唔係，王師傅，老爺請你親住佢去啊。 请我亲住佢，咁严重，佢府上边个有事干啊？ 就是老爷， 德庆叔。 系啊， 佢咩事咁紧要啊？ 佢坐车仔跌亲，而家成个瘫咗，佢老人家要请王师傅嚟亲住嗰个府啊。 瘫咗？ 系啊， 咁严重。 嗯，好， 阿佳， 阿师傅， 你同埋牛，同埋一个系老公，你睇佢两公子。 啊， 阿叔， 吓， 拎药箱跟住过嚟。 哦。 系老哥，至于啲药费咧，你千祈唔使担心。我头先应承过你，同你去睇你两公子，但系救急要紧，佢位大人咧系瘫咗。如果你个两公子有紧要事，我会亲自睇过噶吓。 多谢 带路探听。阿牛啊，同埋你咧，啲物好浮索，呀错咗药。系咯，阿嫂夫人。佢跌親，你應該叫我嚟同佢睇啊！揾第二個醫生咧。 咧我個仔啊，話一個鐵醫生醫鐵打好好嘅喎，咁咪請佢翻嚟睇咯。點知食咗佢兩劑藥啦，仲沉重咗添。 沉重咗。 佢每一次嚟睇啊，要100噶，少一個先都唔肯睇啊！ 嚇，乜睇一個100噶，犀唔犀利啲啊？佢怕手同佢分親家都唔整啦， 仲唔計藥添啊？ 唔計藥添啊？ 係咯。 佢唔係對症發藥，佢開低13太保俾佢食，你話死唔死？ 咁啊，咁點咧？ 唔怕嘅，好啦，等我開個劑查俾佢，冇咩事幹噶啦。 哦，咁啊， 嗯， 咁啊，請過嚟師傅睇下。 阿叔， 啊， 你同阿丁哥最唔舒服都算，你同佢捻鬆嗰啲筋骨佢。 哦， 啊， 哦， 好。 好好， 攞啲纸出嚟。 佢仲會遇到貴人添，哦，話阿姐個病冇咩事噶喎，哦，佢仲會遇到貴人添，不過家就嗰張咧就好多小人。係咩？嗯，唉，快啲叫黃師傅咧。 黃師傅。 好好好。呢個係我個女藥蘭啊。 哦，你揾佢嚟嘅千金咧。係 咯，佢一早就去藥王廟同佢阿姐求籤啦。係 咩？ 嗯。你嘅千金 好孝心喎嚇。 阿媽嚇，我收留咗個人啫。阿媽嚇，佢俾啲壞人逼佢要做歌女。 咁佢冇阿爹唔嚟香屋企，自己流浪喺药王庙门口。咁我见佢咁可怜，无家可归，咁我收留咗佢，横掂我妹仔翻咗乡下啫。 你喜欢收留咪收留咯。 黄师傅，请茶。 好，唔该。阿嫂夫人， 令千金 不达孝心，仲有仁爱嘅美德，可喜可贺噃。 个女就几好嘅，但系嗰个仔唔生性病咧。 阿二老爷，阿老得意啊！好师傅，好师傅。 诶，添嫂翻嚟未啊？添嫂，哦，系我个仔嚟啫嘛。阿爹，我翻咗嚟啦。阿添嫂去船厂巡一巡，就翻嚟睇你噶啦。唉，不幸成日暗沉住个仔噶。 父母爱子女之心系无所不至啊嘛。阿妈。 我正话周游江妹仔，叫做家碧。阿家碧啊，你今日反而喺换个人衫啦。阿粉啊，一阵间你带个有我房吓。哦。 哎呀！ 对唔住。 阿粉啊，几时嚟啲咁正嘢啊？吓？ 仲肯啊？嘿。家碧啊，听我嚟啊！ 夫人，大少叫我翻嚟，有啲嘢同你商量下嘅。咁咪 喺度讲咯。阿添寿咧？ 阿添寿咧，我要搞掂呢单嘢咧，然后先至翻得嚟噶嘛。我哋出去外边商量下，方便啲嘅，请。 得啦，你 尽。请。 喺度讲咪得咯， 俾人听到唔好意思噶嘛，万一经过啲嘅吓，慢啲。讲咩啊？咁啊嘛，我又要攞钱啦，成日攞老爷知道闹噶。哎呀，我包你唔会闹嘅，大少为咗老太爷。 就去龙虎山请张天师嘅屠杀，李武仙翻屋企，驱邪魔，作大法，将我哋屋企嗰啲瘟神冚唪唥赶走晒。出年请我啲喜神翻嚟，呢啲钱啊，多多都要使嘅。 咁啊，咁你去账房攞十蚊啦。乜话？十蚊？ 哼，咪要几多啊？ 最得闲做啲嘢。 哦，咁啊攞够三十啦，喂， 三十，三百，吓， 要三百银啊，要咁多钱做咩啊？ 净系俾包赔医药费都唔止。 咩话？赔医药费？ 唔系，即系我话唔请个李武仙翻嚟啊，咁我哋家宅就唔平安。唔系呢个头晕嘅嗰个身庆啊，咁全年计数啊，都唔止个数目啦嘛。 我大家你试过你，你讲咁多做咩啊？若果系添寿要，你啊要到够啦。 咁又唔同， 我係黎前地方地。 嗱，咩翠玉，而家袁大少每人打抢$20嚟做汤药费，拎晒 啦。多谢大姐， 快啲啊！唔使多谢，只要你哋肯同我搏命啊，就多多打赏。 大少你出几声啊？就算叫我哋跳海都跳嘅，有使就得噶啦，我哋 吓。喂，讲多做咩啊？总之大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大少嘅说话就系圣旨，明知系错嘅都要做。 杜家全，我叫你做嘅事有把握冇？ 绝对有把握啦！ 到时啊，包你话精彩就算。 喂，杜有全，我哋要买间大屋开堂口，靠呢单嘢噶啦。 系啊，冇失哥噶。对唔住啊，我要去咬稳啊 嗰單嘢要搞掂佢喎。 梗搞掂啦。 杜有全，我揾你好耐啦，嗰個女人$5數入咗你數嘅。 咩咩話？吳師爺扣得我$7人工噶啦。 係，暫且我哋保管住啫。 你又保管得過啦，我而家唔穿得出嚟，咪俾大爺要鬧我，俾大少有炒魷魚。你嘅名字就冇改得錯啦，你嘅名字叫做唔理人，而家你唔理我係真。 係啦， 睇錯。錢數 啲大事都話算數啦，係嘛？ 其實誤會啫。 吳師爺，你係得嘅。 哎呀，哇！你死架連尾流流撞得我咁慘。 對唔住啊，老闆。 對唔住啊，算數啦。$21,080。 我喺呢度啊，嗱，即係呢度啦。 兩位飲咩茶呢？ 普洱啦， 普洱，你呢？ 我都係。 普洱啊，大哥， 我識你咁耐，都唔知你以前打咁好嘢嘅。頭先條僆仔俾你冇兩冇手，當冇事，好嘢。 跟到師傅咁耐，學唔到兩下散手，真係有辱師門啦。我唔係嚇你啊，我搏骨都曉啊。 你會搏骨，我就專門拆骨。等我拆咗你兩個啲骨。你就回去慢慢搏過啦。 呢位老兄，我哋兩師兄弟冇乜對你唔住嘛。 你兩個打傷咗我啲手足，我而家要打翻你兩個。等你兩個傷咗翻去，俾黃飛鴻知道下，我哋新成立呢間壽橋堂嘅人馬係點嘅。咧，呢個就係我哋嘅堂主袁添壽。你哋睁大双狗眼认识下啦！我而家要全省成嘅人都闻得佢嘅名。 铁桥尔师傅，呢两只虾毛仔啊，使乜理佢啊？等我哋坐低饮个杯茶先。 饮茶，有神啦 我话俾你听，以后只要打出我哋袁天寿嘅朵，就要省县官衙3-5嘅人马都要俾面。 省县官衙。唔会怕你哋啦啩？ 就叫做袁怕，识金毛啊，靓仔，哼咩啊？睇唔顺啊？ 我叫冇有怕。 你唔使惊噶，佢唔系铁桥三啊，铁桥二咋，中间冇画噶。 我知，佢中间嗰画俾人阉咗啊嘛，系咪啊？你话你啊，话你啊，搵条绿色你哋啊， 事啊， 哎呀，教 啊， 唔好理咁多闲事。我哋问小卢去。 哦， 卢你咁。 叔伯，你原来系二牛嚟噶。 师傅，师傅， 做咩打交？ 唔系打交，师傅，佢系识钓鱼啊。 倾喺边， 等我打你只老虎先。嘿，师傅。 光临，晚辈有失远迎，望求老人家恕罪恕罪。请福伯饮茶。 好，好。 谂下清楚。 系系系。 阿飞鸿， 好好好， 我哋都冇见咗好耐咯。 多谢老人家关怀后辈，不敢当，不敢当。系咧，维哥，各位父老，同埋阿福伯、林伯，到嚟有咩指教咧？ 阿福伯话：往年新年咧，我哋冇人去老人院同啲无依无靠嘅拜年，佢就话啦：听日就系年初一啦，叫我哋组织一班人啊，同啲老人家拜下年咁啊。 系啊，系啊，系，好好好好好好，敬老尊严系我啲后辈应该咁样做嘅。阿福伯，我尊重老人家，各位父老嘅意思。阿维哥，你认为我点样做点啱咧？ 唔敢当，唔敢当。我哋想你出只狮王，表演俾啲老人家欣赏下啫。 狮王， 阿飞龙， 系好。想咩事讲咧？福伯，有咩吩咐咧？ 讲到无私咧，你认咗第二。都冇人敢認第一噶咯！ 唔敢當，唔敢當。你老人家過獎過獎。 師傅。 啊？ 係有新一家人嚟拜下你老人家。 係咩？係 啊。 多謝黃師傅救命之恩。 喂喂喂喂， 起身唔好客氣。係老哥，敬老憐貧，敬夫恤寡，稍為有人性咧，係應該要咁樣做嘅。你唔好介懷嚇，仔老哥明白你。你叫咩名啊？ 我叫做加强。 你叫加强啊？阿佳， 咩事啊？师傅， 佢只手点样？ 我伤咗条筋，骨就冇事，我同佢敷咗药噶啦。 哦，俾我睇下，有冇痛啊？ 冇咁痛啊。 你伸我睇下，拉住你手。哦，敷服药得啦。嚟，妹妹，你叫咩名啊？ 我叫加药。 加药啊，系啦。 请坐。你只脚点啊？ 诶，冇乜事啦，黄师傅。 你行两步我睇下。唔头痛，一两步就得啦。 系啊， 坐，请坐。 阿黄师傅啊， 好啊， 一于系咁话啦。 哦， 听日年初一啦，就带彭师嚟参加助庆下啦，吓。 嗯，真系要我去冇？ 系咯。 我想話年初一今年就休息一下，年年快樂過啊！咁喎，老人院如果冇師，我幫唔夠地方，出嚟冇咧，天口咁冷，對老人家唔方便。如果入去咁屈質，就冇要師，即係冇死師嘅啫。 咁我未有想到呢層。 黃師傅啊，我啲幾父子幫下手，你話好唔好呢？ 咁你有咩寶貴嘅意思咧？ 哦，我想我哋幾父子冇隻八方師。俾各位老人家睇下博啖笑，你話好嘛？ 啊，好喎！我哋年年都冇喺度行方嘅師嘅，忽然間有個北方師就新開眼界啊！北師而且可以走動啲便利啲嘅，你認為點啊？ 咁問聲福伯好嘛？ 係，好。福伯，佢哋話冇北師，請問老人家，你嘅主意點樣交代我咧？ 好。你揸主意啦！ 好，遵命明，遵命。 黄师傅 啊， 我几乎唔记得添。而家我个女唔喺度，冇拔丝嗰只花球，一向都系我个女冇开嘅。而家少咗一个人， 你个女 乜嘢话？系玉山喺安老院冇北方丝啊？ 系玉山分明有意替我安排。佢喺華仔度借咗50,000走咗去， 走前同阿奚玉山已經講過啦嘛。佢個女借咗5皮咧，可以唔追究。但係初七人日，老太爺生日嗰日咧嚇，佢要冇揾唐師嚟抵數。嚇！而家竟然間俾人爬咗頭喎，我做戲啊真係唔信啊！大少，你信唔信啊？ 一啲我都唔信。 唔信啊啦！ 啊，鐵橋爺， 我哋老細話嗰條戲戳下戳下，認真唔信喎。我睇今晚要帶佢來紫洞艇，揾阿彩眼姑，話你冇先啦，100銀就支俾阿歪嘴魚佢哋嘅湯藥費啊，阿鐵橋姨佢又支咗100銀上棋，咁啊仲有200銀，咁啊結結埋埋呢啲茶費啊、煙費啊、酒費啊咁樣啊，仲有彩眼姑嗰啲數。好惡計噶嘛，係嘛？咁咪冇曬咯。 咁啊，你即刻去帳房攞多200蚊，你話我嚟整船用嘅咯。 冇錯啦，船就唔使點整，收艇心用就真。而家我去帳房啦。 如果我阿爹冇我幫手，佢冇花球。佢唔会冇得好嘅，唔得，我一定要去安老院帮佢老人家手。 阿碧啊，你想咩啫？ 小姐，我想翻屋企咯。 吓？你以前咪话冇屋企嘅？ 系，我想翻屋企睇下乡下有冇人揾我啫嘛。 哦，初一我要代表我爹送啲钱去安老院。俾啲無依無靠嘅老人家過年，你跟埋我去啦。 去安老院啊？ 係啊。 好啊， 跟我出嚟啊。 哦。 阿姐，快啲，呢個邊個嚟㗎？ 我個妹。 啊，你個妹？唔係我個妹，佢叫咩名啊？ 佢叫做阿碧啊。 啊，原來你叫做阿碧啊？阿碧。你姓咩噶？ 你姓系啊？ 你姓 姓系，叫阿碧。通就系玉山个女系家碧。 喂，你唔使谂下，呢个系我屋企人嚟嘅。 够晒，200银，今晚主动请倾偈，乜都搞掂晒啦。 欣咁啊， 系啦。 我哋快啲去啦，唔係條老嘢出嚟悶住啊，爭唔甩得身添。 係啊，天 秀啊，天秀。 佢哋冇得好唔好睇啊？ 哎，好嘢！ 好福伯，哦，哎，我睇见呢班老人家咁欢喜，我心真系好过龙。 系咯，新砖头，男女老幼都系开心嘅。嗱，嗰对北施肉冇得咁好嘅，梗系开心啦。 有两只细丝嘅凄凉，咁早喺我身世，好似唔见咗我家人一样。所以 你唔好难过，只要你嘅家人印象唔好，就等于你嘅家人永远喺你嘅脑海中度欢笑。呢种亲情嘅追忆，系一生人最难忘嘅。 系，我相信我会见到一天。 将啲钱交俾主会先啦，我都系唔买去，我喺呢处等你啦。咁都好，不过你唔好视为走吓。阿京，你翻我嚟啊。 好。 真系唔话得啊！做善事一啲都唔苟且啊！ 系， 师傅， 好好好好，各位长者父老，难得袁德庆先生命佢个女公主带到100银向各位嚟奉献，系俾各位嚟到买糖果食。阿陈大伟先生，请你位令公子阿孝宗开嚟，将呢100银。向各位父老要分得公公正正，请开嚟啦。 紧要，请你点下佢啦嘛。 哦，我知道啦，黄师傅。 哦，好。 呢啲系我哋袁家嘅钱，唔系立乱派俾人嘅。师爷， 系 攞翻佢。 唔准，添秀，乜你一啲规矩都冇噶？啲钱系爹要我拎嚟 嘅 噃。 阿爹嘅钱系只系我嘅，我话唔俾啊，边个都冇权干涉我。 袁小姐，呢个就系袁添秀，你嘅细佬系嘛？哼，估唔到你哋袁家都出咗一个咁嘅不孝子啊！ 喂，你冇权闹人嘛？ 危害社会嘅人咧，个个都可以手指笃笃烂你。 喂，黄飞鸿，你咁样毁坏人嘅名誉，有罪噶噃？啊？ 你班亡命之徒都联群结党，利用嘅年少无知。叫佢开膛切管、包烟、避刀、开枪，无过都不做，收系你收批。呢种咁嘅人格堕落啊，人天都可诛佢啊！你话呢种咁嘅人咧，值唔值得挂齿啊？ 黄飞鸿，今日系年初一，我铁桥已带埋我师兄穿山甲。 好多谢铁桥已师傅同我做，不过咁喎。我请你考虑一下，请一班老人家让开先。如果一班老人家有咩冬瓜豆腐，我问下你哋担唔担得起就好过。 好，出手住门口。 喂，你喺度做咩呀？你系边个啊？喺度搞搞震，我走啦，唔拉你噶，唔使嘈，唔使嘈，唔使嘈。 各位父老，避埋一边。唔係有乜受傷，唔好意思。 阿福伯，慢慢行。 嗰個唔係係家碧。 家姐。 爹。 家姐啊。家碧。 爹。 喂，冤有頭債有主，我揾你好耐㗎啦。 喂，你咁樣對啲堂客點得㗎？ 阿孝，你保护袁小姐同埋你爸爸，行咪啦。 喂，铁桥姨啊，你将系家碧交俾我，我将黄飞鸿交俾你。 好，好， 喂， 好， 好，好，好，好，好，好， 助我威打退佢哋，各位父老，请我哋食嘢咧。 你有咩贵可以叫你个仆人记一声送准啦，唔使你咁乜价。 因为多谢黄师傅你开几只药俾我食，而家我好翻好多啦，我一定要亲自嚟拜年先得嘅。 小事小事。 阿玉兰，你利是我。阿苏哥， 吓，袁老爷， 嗱，你都唔大方啲啦，多谢你同我按摩，我而家好翻好多啦。 多谢阮法警，阿老爷， 同我比宝之林啲兄弟。 好，恭喜阿阮伯，你添丁发财啊！ 我七十几岁仲添丁， 咁又恭喜阿阮伯你失失生意兴隆，一帆风顺啦。多谢。 阿苏哥，你讲得啱。黄师傅， 好啊， 我今日嚟咧系有件心事嘅。 有咩贵棍呢？ 往年我咧年初七生日，梗系屋企度请客嘅。今年我想话改变一下。 改变？阿庆哥，你有咩高兴啊？ 咁又冇咩，不过我觉得我系靠水运嚟兴家嘅，咁想话同啲水上人家大家联络一下咁啫。 咁样，好嘅，因为你咁好人缘，得到呢个地位。都是你一个忠厚长者不忘本，讲到这个高兴我十分赞成。 不过师傅你认为用什么方法好呢？ 方法？ 师傅啊，爬龙船就没那么早啊，唱八音啊。我都很寻常啫，我想请黄师傅你海上采青。 采水青？ 是因为水上朋友说，如果能够请得黄飞鸿这只狮王落水上采青，真系可以话人一世物一世，大开眼界啊！ 呢件事，恕怪我唔敢应承啦。 我当然唔敢勉强你，不过新春时候，师傅应该与民同乐啊。师傅啊，德兴伯讲得啱啊，我喺出边写听人哋讲，我话师傅你。自从只狮子上过梅花桩之后咧，到而家啊，藏头缩尾啊！ 咩藏头缩尾？ 系咯？ 点解啊？ 佢话只狮子头藏喺度缩条尾，我咁解咯。 有似你呢个宝珠林，你变咗两只牙刷须噶啦。你又学漏口咧，将来梗系漏成噶啦。唔系藏起个狮头嘅。正头藏喺正头嘅，收咗尸体嘅，咁解嘛？ 我真系咁解。 仲唔知咁添啊！阿师傅啊，我听到人哋话，佢话你自从做咗民团总教练之后啦吓，咁嗰啲所作所为咧，就有啲尘 咩啊？ 话你沙尘啊！ 系呢啲唔怪得人哋谣传嘅。因为上次精武堂举行拳术比赛，个个都希望你黄师傅参加，替广东人出气噶嘛。点知黄师傅你冇参加，卒之呢个拳术比赛就不了了之啦。人人都话你而家嘅身份大咗啦，所以就 爹，阿黄师傅，请你少怪我爹咁 氹气。德兴哥，你对我认为我嘅印象点样啊？ 咁啊，当然唔会嘅。不過要好耐冇與民同樂咯噃，尤其是同啲水上嘅朋友添。 係啦，師傅啊，嗱，你自從嗰趟喺芳村蔡龍奪錦之後咧，就冇同啲水上人家聯絡好耐咯噃。 紧啦。 系咩？ 阿爹，你冇事啊嘛？ 兄弟唔好起身啦， 唔紧要，唔紧要。玉兰啊，叫人将个青挂喺船头度啦。 哦，阿坚啊，你将个青挂喺船头先啦。 好啊。 呢个叫咩青啊？ 哦，叫做鲨鱼青啊。 鲨鱼青啊？ 系啦，系我爹想出嚟。 德庆兄啊，你怎会想出呢个名堂呢？吓， 黄飞鸿嘅师王系人，你知道好嘢啦，所以特登整个鲨鱼青嚟考下佢啊嘛。 哦，系咁嘅。 若兰啊，吩咐人将个船开去彩青码头度啦。 哦，开船。 哦。 阿爹啊， 嗯， 好似有只艇摇紧啲旗埋嚟噃。 系咩？ 我哋系寿桥堂，恭祝元翁千秋之喜。开艇。 老爷啊，寿桥堂有张拜帖啊。 寿桥堂 呢？ 嘿，嗰边有啲私事嚟啊！ 哈，你又唔知搞咩鬼吓？ 师傅啊，如果佢同你斗啊，挺洗身啊！ 停家，预备两条铁板伸落去。 两条铁板咩用啊，师傅？ 有弹力，易走仔啊嘛。 咁咧就铁桥已变铁桥狗啦。 咦？点解黄师傅只船会伸出两条跳板出嚟咧？吓？ 系啦，黄师傅只船伸出两条跳板，系佢奇高一丈。 点解啊？ 点解啊？ 一阵你睇下就知道。 哦。 吞开佢，吞开佢，拱开啲咁多，拱开啲咁多。 即系全家开个房添啦。哎，请埋坐，请埋坐，啊，大家请埋嚟坐。哎，我啱就几咁辛苦啊嘛。 系咯系 咯。阿坚开船。 好， 请坐，请坐。啊，我大劲啊。 阿元翁啊，真系好福气。 好，你哋真系救埋你。 再好啲唔听。好，绑实佢。 喂喂喂，叫佢埋嚟。 哦， 天桥鱼，埋嚟埋嚟埋嚟埋嚟。咩啊？天桥鱼， 黄飞鸿只船有两条跳板嘅。 系，咁我哋只先咪执住。 切，使惊，我有桥， 包你呢个黄飞鸿先至。 啲人桥啊，使唔使得噶？讲出嚟，包你话得。不过。使起嚟，你睇住师傅有冇本事得？ 点啊？ 嗱，我哋加多条跳板上去，咁就变成十字形，左耳有四边位走。黄飞鸿佢哋得两边位走，你话啱唔啱啊？ 啊？啊？啊！理人的确使得。 咁佢啊，知唔知道？ 啊！哎哎。 师傅啊，佢都用跳板掹十字形喎。 喂， 快 掟 啲佢，掟实啲佢，啊，系，系啊，师傅，我哋加多条跳板成为廿字形，咁咪多多过佢啦 吓。玩多冇用嘅，冇咗大力，只狮变咗死狮，下下都俾你哋只狮跳到高过佢嘅。 系喎，师傅啊，佢老人家高变啊。 当然啦，你应该要向个老人家学下嘢，因为个老人家见识多，一睇就识啦。 不過我現在有件事係好擔心。 啊，絲尾我搞掂，上次梅花莊我都搞掂，今次水車我搞唔掂，最多咪落水，使跌落刀山嘛。 落水，連個絲頭掹埋落水咯噃。 黃師傅，我個洗膠以前學過彈板，我睇可以跳得過去嘅。 嗯，好，家豪，你換衫嚟舞絲尾啦。 哦，好啊。 嗱。舞絲尾你有經驗，你未試過嚟跳彈板，一陣就學下嘢啦。彈板你試過噶？ 又嚟啦！ 啊！ 話俾全家聽，就咁彎喺呢度啦。 全家就喺呢次拋流啦。 係啊，彎喺呢度啦。佢有時喺嗰邊啫嘛。 聽好未啊？準備拋流。又嚟。 啊！ 校長。同我去多謝佢哋，同時話俾佢哋聽彩青嘅規矩。 好啦。 咩嚟咗啲？ 係係噃，唔得，咁樣我哋快啲匿埋先。如果俾佢睇到我哋啊，炒魷魚都有份啊！ 阿師傅，鬼鬼祟祟好似唔見人咁喎。 佢一定以為棵青。有好多钱喺树嘅，鬼鬼祟祟。如果唔系嘅，点会就咁样咧？ 黄师傅，小侄今日代表德庆伯，多谢黄师傅你，同埋宝芝林咁多位嚟到参加我呢个采水青嘅节目。同时，我哋亦都接到寿桥堂方面派专人致意，要求加入我哋呢个节目里边。我相信你哋每一位都知道德庆伯。一向都冇同壽橋堂方面嘅人有來往嘅，但係喺今日咁好日子裏面，德慶伯亦都唔想令到佢哋掃興而返，咁樣就要請黃師傅你汪涵海量啦。 呢棵係花魚青，採青嘅規矩係枝頭唔准掂水嘅。採得呢棵青嘅人，今晚係由家父喺荔枝灣海景酒家設宴慶祝。多謝。 現在採青開始。 阿堅啊，將個車放落水。 好。 師傅啊，呢棵叫咩青啊？ 棵咩青？呢棵青嘅名堂叫做鯊魚青。啲刀咧就代表得牙啊。隻獅子採青嗰陣時咧，唔小心俾一冚。俾人睇到，丟曬大架啦！ 咁點採啊？ 點樣？好簡單啫，將嗰把靈子一撳落落下邊，一撳落個海底算。嗰條魚以為佢沉咗落去，佢一係追埋落去，用最迅速嘅手段，又唔快得咁快，一吸吸佢上嚟，咁咪得咯。 正師弟，你兩個睇住。等我冇事頭。 哦哦。 呢個先嚟我。 師傅啊，條板彈好大噶。 又揮數啦。 加， 師傅。嗱，我加試下條條板去探下個青添。 師傅啊，你顧住幾好啊？ 师傅你小心啊， 得啦。 送我阿爹啦。 好。 再用咁卑鄙嘅手段，等于跳过去踢佢落水啦！ 系啊，师傅啊，跟住边跟嚟先，等我上脚跟打鼓。 好好，嘉豪啊，预备跳 啊，起鼓。 发挥了， 问你， 再 发挥，阿爹。 乜你行得噶啦？ 搬起上嚟，连风沙都好咗喎。 家豪啊，你谢黄师傅。 哼，的确系好嘢噃。 诶，黄师傅你有好嘢啊，咋？ 系好嘢。 哎，我梗系好嘢啦，你估我先怕佢咋？我哋先真怕佢噃。 喂，乜咁样噶？ 肿瘤太急，连足钩都要冲取。 嘿，你仲要咁水皮嘅，连自己几乎跌埋落水嘅。 系啊，千祈唔好跌落水啊，唔系就见财化水噶啦。 喂，大家攞定架衫。 有咩吩咐啊，师傅？我睇嗰班人一定会用军嚟打我只师嘅，你要想办法拖咗条吊板佢，吊板点破啊，师傅？嚟，家豪 啊， 我一阵跳过去，大力问我翻过嚟，记得吗？ 啊，李哥， 快啲！ 我扎跳过去，一成嘅借你力挫我翻过嚟。好远啦！ 喂，七七啊！七！ 啲老爷睇到唔得了噶，啊唔走啊，我走啦，哦，你点啊？我走先啦， 吓，唔理人，哎呀，咁你唔理我噶啦，唔理人。 艇仔过去，拉翻佢嚟。 好啊， 跟你衰仔啊！ 唔好啦，我爹。 Thank you. 好。